线，等待无期饭局后的宣泄。空气在树木中停歇，等待秋雨洗礼过的新鲜。这是个理想的世界，却从没有在现实中出现。着你那坚定的信念，在这无知化的世界冒险，穿好你那陈旧的球鞋，赶快穿上属于你的一切。这是个丰收的季节，它总会在你生命中出现。在你生命中出现。